好啦，翻嚟第三節嘅星期二得道，咁啊，即係講咗 啲話題啦， 係啦，講咗兩節呢個叫做香港咧，其實可能大家都會悶，其實最近聽開我哋嘅新聽眾咧，其實第一二節可能都唔聽， 佢哋唔係咁中意政治， 係啦，其實而家香港人咧，大部分都唔關心呢樣嘢，即係咧。嗰、那個叫做大家對社會嗰個無力感，覺得唉都係顧掂自己先啦嚇，甚至乎唔好話唔中意政治，即係覺得佢哋好厭惡，覺得寧願咧你講下飲飲食食啊，講下風花雪月，講下賭馬，講下呢個賭波啊，講下呢、這個嗰、那個叫做咩股市啊、經濟、樓市乜都好， 或者同埋啲聽眾咧中意聽啲社會百態啲，係啦， 都係嘅，都係嘅。咁啊，但依節咧，我哋一定要講下呢個南北韓啦，嚇步向和平喎嚇。哇！依單嘢其實都係一單好大嘅新聞嚟嘅， 都係㗎。 大新聞嘅，因為金正恩個爸爸同佢阿爺都未試過越過呢個三八線㗎， 未踏足過南韓嘅領土。 冇㗎，係佢先係嘅，係佢第一個㗎。其實 佢好破格，真係佢嗰個行為好破格嘅，因為咧。大家從來都估唔到佢會做依樣嘢啦，係嘛？因為咧好多時候咧，佢上台之初嗰幾年咧，佢嘅行為咧係會令到大家認為佢係一個好戰分子，或者咧不惜一切就要好似中共寧要核子不要父子。 咁我哋網台啲 KOL 都話呢、這個即係呢個南北韓在呢、這個如戰在戰邊緣啦。 係即係戰爭邊緣啦，因為我。去年我都係聽咗蕭生講，就以為南北韓會開戰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個個都係一番笑話啦嚇，因為講真，你要憑咩開戰咧？係咪？ 仲講到唔知美軍咧要個兵力係點樣去攻打北韓咧？又幾時可以攻陷到啲咁樣喎？講到似層層咁樣喎。 唉，即係 戰術分析。 其實去年即係大家我哋都節目都講過，即係咧我話如果其實稍微置身70啊以上都。不會覺得呢個美軍真係會出兵啦，係嘛？你點可能會喺呢個朝鮮半島出兵先得嘅？係冇可能，即係已經有好多個解讀噶啦。首先，你睇翻，喂，而家你唔知佢有係咪真係有核彈？如果冇咧，就冇問題；如果係有咧，美國係投鼠忌器噶嘛，怕依樣嘢噶嘛，因為佢唔係驚你嘅核彈可以攻擊到美國本土啊，係驚佢唔覺意抌咗去嚇。平誒，佢依個而家叫做首爾，喂，好近啫喎，距離。 唔係首爾都唔驚，佢驚抌個日本啊。 係啊，唔係咁首爾都驚啦。 其實咧，反而調翻轉喎，南韓係唔驚北韓用原子彈嘅喎。 係。 因為點解咧？喂，大佬，你用咗之後，你唔嚟佔領啊？唔通咁啊？其實就自己食翻嘅喎，其實好近啫嘛。 係好近啫。 冇乜意思嘅，因為呢個首爾離開北韓邊境。 係好近， 幾廿公里嘅啫。佢搞埋佢自己嘅，所以反而調翻轉，南韓唔係太驚嘅，反而最驚嗰個係邊個？日本。 日本仔係。 唔係，其實我懷疑大陸都驚。 大陸都驚，因為 咧，驚你癲起上嚟唔知做乜噶嘛。 唔係啊，驚佢啲嘢失靈啊！你明唔明啊？佢 明明向東射變咗向西啊嘛。 係，原本要射東京，屌你射咗去上海。 喂，會唔會到時咧？就算不射個核彈過去大量的脫北者咧湧咗去大陸嗰度一口氣都幾勁下喎。 哇、哦，係啊，攔唔住啊，攔唔住，好似屍殺列車咁噶。你到時嗰個邊 大陸係驚㗎，其實因為佢好，其實咧根本就好多人係已經走咗過去㗎啦。 因為咧本身喺東北咧係有一個民族叫朝鮮族嘅，佢本身咧其實中國境內有係大量嘅朝鮮族嘅族人喺嗰度住，佢哋嗰個語言同埋北韓啊同南韓其實通嘅，即係當然口音有啲分別啦，但係咧嗰個叫做同，其實係同文同種嘅人嚟嘅，係咪？ 但係佢哋真係未必聽得明嘅喎，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冬季奧運會咪整咗隊咩冰上曲棍球，跟住就女子隊就大家互相即係大家佢派 組成聯隊啦，係啦， 聯隊噶嘛。當時嗰個教練，我唔記得係瑞典嘅教練咧，佢話原來發覺南北韓係唔通嘅，佢哋兩班球員嘅語言。佢話咧要佢講完之後咧揾翻譯就翻譯俾南韓球員聽，然之後南韓嗰啲咧就話再揾人翻譯俾北韓嗰班聽嘅，唔係即刻唔係講一次嘅，原來係咁嘅。 咁所以咧，其實你去睇翻啲書咧，啲脫北者咧，佢哋之後去到南韓之後寫翻啲回憶錄啊，講翻咧，佢哋都係噶，都話咧北韓佢哋去到南韓咧，啲人都係唔明佢哋，同埋一聽口音都知佢哋係脫北者，咁所以咧都係會歧視佢哋嘅，連個造型上啊或者點樣咧都唔係好得，佢哋有時有啲時候咧脫北者係去到南韓生活咗幾年啊， 都唔得，都有時仲要諗回憶翻，想翻翻去北韓多啲添，有咁嘅心態出現。 因為咧佢個語言咧，其實如果大家認真去研究咧，譬如廣東省，廣東省其實個語言都唔同咁，喺直係講一個廣東省啫，大家都講廣東話。可能嗰個叫做咧南北韓嗰個隔膜咧係可能廣東同廣西。嗱，廣西其實都係講廣東話嘅，不過嗰啲口音已經唔同咗，係嘛？或者你譬如東莞口音同埋呢個叫學生，完全係兩回事啦，嚇。 係勉強聽得明咯。係 啦，勉強聽得明啦。咁啊，加埋台山，哇！你可能直接聽唔明啊，係咪？類似佢可能係唔同嘅口音，你係可能係有啲分別嘅。即係當然啦，你要認真聽就聽得明，但係嗰個口音嗱，因為我唔識啦，韓文我唔識啦，就唔知佢嗰個係點。但係好大機會係地域嘅問題，嗰啲口音唔同咯。或者福建啊，你以福建話喺閩，即係喺依個近翻依個潮州海陸豐汕頭嗰邊嘅福建話，同埋你去到廈門，以再上啲晉江啊、石獅嗰邊嘅福建話，係兩亦都係唔同嘅。你係聽明一半，有一半係聽唔明。但係咧，福建話另外一種咧叫福州話，嗰、那個完全係同福建話冇關嘅，你完全係聽唔明佢講乜嘅嚇。咁所以咧。有可能同一個地方，譬如你南北韓，可能嗰啲語言係唔通都未定嘅，但係係咪百分之百唔通咧？即係可能有部分係聽得明，有部分聽唔明咯，係嘛？咁你好似口音一樣啫嘛。你聽香港，即係香港譬如內地落嚟嘅有啲口音，你一聽就知道係唔係香港人啦。 淡仔阿姐。 係啦，唔係嗰啲佢直情係北方人，即係唔係佢就係外省人嚟嘅，直情唔同啦。譬如大家都人香港人。香港人聽廣州人已經嗰啲廣東話一聽就聽得出口音噶啦，葉劉淑儀嗰只好重鼻音嗰只，嗰啲咪廣州口音咯，係咪？你一聽就聽得明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南韓人可能會歧視北韓人，因為始終嗰個生活水平相差太遠啦，即 係 一邊係喺地獄上嚟嘅人，你一定係覺得同你係格格不入噶嘛，係咪先？佢真係地獄嚟噶嘛？ 同埋佢個造型都唔同噶嘛，即係人哋都話，譬如可能佢去中意好啲好素色嘅嗰啲脱北者去到南韓咧，咁你知南韓佢哋好潮啊嘛啲人，所以一睇咧都認得出佢哋係唔係當地人嗰啲咁樣嘅。 嗯，咁啊喂，今次呢個南北韓呢個叫做咧伸出友誼之手嚇，呢個北韓向呢個南韓伸出友誼之手，兩個握曬手啦，又即係跨過呢個三八線啦。 喂，仲去兩個手拖手一齊 啊！ 肥仔肥仔咁帶翻去，帶翻過去喎，係咯。 肥仔咁拖佢嘅，伸手出去拖佢嘅。 仲一齊鏟泥齊種樹喎，真係。係咯。 我個種棵樹啦，一齊。 唔係冚家鏟泥齊種樹。係 咯。 咁啊，今次咧即係南北韓，如果係真係譬如邁向和平咧，咁佢又對於成個亞洲咧，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對於一個國家咧，就未必係咁中意啦。 哦，嗰、那個就冇呢、這個嚇、啊，叫做冇咩咧？冇呢、這個龜婆做啦，可唔可以咁講咧？ 冇得扮大佬咧，定係冇得？ 冇得扮大佬係啦，呢個比較好啲，冇得扮大佬啦，真係。 嗱，因為我先撳得住呢個癲仔啊，啲咁樣。 佢成日扮自己係北韓老細噶嘛？ 係啊，意思咧就係以前因為即係大家覺得六方會談要由中方咧，就作為一個其中一個主導角色，因為咧佢係唯一撳得住呢個癲狗。嚇、啊，唔係講嗰陣時，唔係講嗰個出報紙嗰個癲狗， 網上就得翻。 係，哦，嗰陣時仲係啊，唔係而家呢個係金正日啊。 金正日係日。 當年係金正日啊。 係啦。 即係嗰個，即係個頭咧，即係成個衝咗上去嗰個咧。 係。咁所以咧，今次中共咧，其實係嗰個角色咧係完全消失啦，喺呢個叫兩韓呢個叫和達至和平咧，係嘛？呢個角色已經消失咗。咁。其實對中國咧係一個其實非常之即係點講係危險嘅信號。嗱，從好方面睇咧，就係話如果朝鮮半島無核化，邁向和平，咁係咪有藉口要求美軍唔喺南韓駐軍？嚇，依個係其中一點啦，有可能發生。但係我覺得南韓梗係唔會咁輕易即係要求依個美國撤兵啦，因為你冇咗保護傘，可能北韓又固態復萌啊嘛，大家唔知噶嘛，依個咧。但係從依個肥仔金。那個叫做咧，那個出牌啊，估到佢咧 係應該係想行中國嗰只叫市場經濟，即係可能想搞開放、改革開放，即係好似總之學中共啦。佢都唔佢，因為佢喺瑞典讀書噶嘛。 嗯， 瑞士。咁佢都係讀翻書翻嚟嘅。講真咧，佢知道啲世界唔係你北韓裡面宣傳嗰個世界嚟噶嘛，實際係咪？佢亦都知道噶嘛。所以咧，佢可能行翻呢個比較行，即係行翻啲 現代化少少， 現代化少少，行翻正常人類做嘅嘢， 會唔會佢都頂唔上嗰陣味咧？係咧， 都唔出奇嘅。佢可能中意南韓嗰只噶嘛，哇 K-pop 我都中意噶嘛，係咪啲女又正，係咪冇理由同你係嘛嗰啲李春姬咁嗰啲，哇噌噌噌噌噌噌，喂嗰啲咁嘅聲，屌你諗咩邊撚度有興趣㗎？係咪先？ 可能自己都眯埋睇韓劇嗰啲咧，真係。 係啊， 唔知啦， 好大機會係。 係南韓嘅韓劇喎，唔係北韓拍嗰啲喎，拍嚟拍都係拍古裝嗰啲咁樣噶嘛。 咁係梗係啦，因為咧南韓拍嗰啲劇咧，因為佢有一段時間咧偷運去北韓度播嘅，啲人咧係冒住生命危險播嘅，而且南韓、北韓嗰啲人咧係蜂擁去睇南韓嗰啲韓劇，同埋剪嗰啲韓星嘅髮型。跟住咧就俾嗰啲下達禁令啊，尤其是公務員啊、官咧，即係嗰啲其實高幹咧，佢啲高幹子弟啊係一窩蜂係傾向係去學習南韓嘅嘢嘅。其實喺南即係喺北韓咧係好，其實變咗一個社會好大嘅趨勢，有一個好翻天覆地嘅變化就係咧，你兩韓如果達成一個和平，咁喺北韓嘅人咧係可能好向往南韓生活，係造成大量嘅逃亡啊。咁呢樣嘢咧。調翻轉頭，可能令到金仔走回頭路都未定喎。 不過我又驚，一樣嘢喎。你知道以前玩開呢個六方會談咧，玩玩，唉，好似傾掂咗啦，跟住咧又嚟玩嘢噶嘛， 轉頭又翻台嘅， 唔係，因為玩台佢先可以拗嘢啊嘛， 勒索啊嘛， 係啊， 喂，攞咗100,000贖金，我想攞多200,000噶啦，係嘛？ 你隨時呢單嘢之後咧，可能唔覺意又拗嘢噶，你唔知噶。 咁啊，其實就會嚟緊嗰個發展方向咧，其實好多可能性嘅。不過最大嘅可能性咧，就係中國嗰個叫做咧，扯皮條角色冇咗。 因為而家唔單止直接見，仲有阿金仔就嚟見呢個 特朗普 Donald Trump 啦。 係啦，喂，即係咧一個交友程式啊，係嘛？喂，而家係一個叫做咧，援交少女，同埋咧一個叫做金主。直接丟咗，哦，通過 Apps 大家見咗面，約咗出嚟見面啦。喂，咁你啊，以前做開龜公嗰個咪冇角色啦，我唔使俾傭你賺啦，係咪啊？ 唔係啊，馬夫啊， 係咪係啦？我亦都唔使馬夫牽出嚟，我而家直接去個嫖客屋企， 直接越過三八線就得啦，幾方便。 兩個拖手就可以行過啦，一步啫嘛。咁所以咧，即係中國嗰個叫扯皮條角色冇咗。嗱，呢樣嘢咧，其實都幾緊要嘅，因為中國其實好怕咧，朝鮮半島如果一旦統一咧，如果倒向佢嗰邊係最好，但係而家好明顯金仔咧係傾向倒向去美國、日本同埋南韓嗰一方面，呢個係對中國最大不利，係嘛？因為咧，呢個叫做咧，如果連北韓唯一嘅屏障都冇埋，哦，其實中國咧佢成日會諗一樣嘅嘢就係，哇，三八線擋住呢個南韓，擋住美軍。如果啊喺呢個朝鮮半島俾美軍進襲咗之後，長驅直入，哇！你中國咧就好快俾美國消滅啦。其實係諗埋嗰啲思維係全部都係上個世紀嚇50年代嘅思維。 我而家啲人唔會咁諗嘅啦。 而家其實都係咁諗嘅，其實中國仲係一種思維，因為習近平絕對係呢個思維。第二啲唔敢講，因為佢諗嘅嘢咧係行翻50年代老毛哥思維嘅，即係當然有少少市場經濟係進步咗啦，係嘛？ 咁使唔使呢個到時中國嘅國民咧要去呢個服兵役啊？ 而家都 全民武裝， 咁啊難啲。 我知舉 誇張啲，因為如果你要咁做嘅話，你使多好多錢嘅。 唔係啊，因為早兩年先裁軍啫嘛。 唔係個問題就係呢個 而家又加翻好大鑊。 你咁大人口嘅國家，你強制人哋服兵役嘅話，你諗下要使幾多錢先得㗎？ 美國打到嚟啦嘛，係咪？ 哇！即係 一定係募兵㗎啦。 募兵就專業少少咯。如果你強制服兵役就冇咁專業咯，咪同埋好多逃兵啦，係嘛？咁一定會大量逃兵㗎啦。仲有一個問題咧，而家大陸你睇下。佢冇咗呢個角色咧，佢係會覺得佢好唔實在，即係佢會覺得好唔安樂，因為咧隨時你而家北韓係反骨仔嚟噶嘛，已經係厭仔嚟噶嘛，倒向咗美日韓，咁隨時調轉槍頭打鳩我，咁唯有佢只能夠攬住俄羅斯嘅啫，更緊密嘅啫。 其實你睇翻歷史咧，大陸根本幾時都唔係北韓嘅大佬嚟嘅。 嗰陣時前嗰陣時打完韓戰之後、已經即刻清剿嗰啲北韓裏，今日成已經即刻清剿北韓裏 親華派、 親大陸派 嘅啦， 親華派已經清剿嘅， 差唔多殺曬啦。 仲有你就係睇一樣嘢啫，張成澤啊，即係阿而家金仔個姑丈咧，又唔知犬決定炮決咗嗰個咧，嗰、那個咪親華派嘅咯。 哦，咁啊，所以咧。這個金正恩咧，好大機會就係繞過咗呢個叫做咧，即係中間人啦，呢個中共嘅中間人啦，咁啊直接丟咗，咁啊嚟緊咧直接同呢個特朗普飲茶，咁唔知喂你知中共啦，一定係諗啲壞嘅嘢嘅，唔會諗好嘢啊！你兩個撚樣係咪夾計嚟算鳩我啊？嚇咁樣咧，咁啊我覺得都有可能啦，因為上次咧佢早一個月咪訪問北京嘅。因為習近平係熱烈招待啦，係嘛？跟住行到好似佢老闆後邊個家丁咁樣，係嘛？喺度講解嗰啲情況嚇。咁係咪嗰陣時同佢啲咩嘢講咗，即係氹掂佢先啊？喂，咁佢未受傷，自己喺度同呢個美國佬丟，跟住仲同埋南韓丟，係咪有啲咩出埋咗？ 我諗咁咧，因為佢就好，佢個時間係啱嘅。因為如果而家仲係朴槿惠做嘅話咧，就冇呢支歌仔唱㗎啦。 哦，朴槿惠好親華嘅。上次北京閱兵他都去， 是但是問題是如果朴槿惠在這裡就不會跟金仔這樣見面的、因為朴槿惠屬於右翼的嘛，在南韓那裡、南韓就主要左右翼，左翼是哪些呢？就是 文在人就是這些 文在人啦， 以前盧武鉛啦，沒錯， 再早一點就金大中啦，就是這一類啦，就是想跟北韓友好的，但是呢 金大中就搞陽光政策啦，當年 邊啲係右翼咧？譬如李明博啦，嗰、那個咪右翼咯。朴槿惠呢啲咪朴正熙嗰啲，梗係啦，唔使講。盧泰愚嗰啲梗係啦嚇。咁、如果係呢扎做嘅話咧，就唔使旨意噶啦，因為就唔會同你玩埋啲咩同北韓點樣傾一大輪，就唔搞噶啦。 咁啊，今次咧呢個叫做文在人咧，都叫做行運喎、因為咧佢一上台就迎嚟和平喎、都算行運啦。可能咧真係關風水事，因為佢冇喺青瓦台度住、不過唔緊要，下次可以請肥仔金去青瓦台度住，等啲黑氣纏撚住佢。 都好似肥仔金話，遲啲應承咗會去青瓦台食餐飯咁樣喎。 係啊，應該留喺嗰度住嘛。但係佢就唔阿文在人就唔喺度住啦，嗱個樓當你上賓樓嘅地方俾你住嚇，咁啊等啲黑氣纏鳩住佢咪得咯，係嘛？三思咩含咩白虎含獅殺，咁啊含鳩佢啊，咁啊所以咧。今次我哋睇咧，真係中國咧嗰個角色咧，其實都即係喪失得好緊要啦。係咪俾呢個肥仔金出賣咗啊？嚇，當年即係佢早一個月佢訪問嘅時候，梗係老點呢個習近平啊，就話俾你聽，我點樣點樣啊，攞咗啲著數，肯定係攞咗著數。一個屈美十就去投靠另外一個大佬。 我發覺而家咧嗰啲友咧就好識得玩呢啲遊戲嘅喎。嗱一個咧。就是肥仔金啦，而家玩緊呢個遊戲啦。 一個杜特爾特， 冇錯啦，呢個犀利啊！我發覺而家呢個嘢咧，就係不論係周旋喺大陸啦、日本啦同埋美國之間，度度都攞著數嘅呢個 領係啊！ 呢個嘢真係犀利。 係啊，呢個真係好犀利。跟住咧攞完著數之後咧，轉頭咧就可以喂佢，因為冇底線啊嘛。佢真係冇底線啊！道歉咪道歉咯，有著數咪道歉咯，係嘛？跟住同香港道歉，又攞多少著數，跟住翻大陸又執筍嘢係嘛？ 所以咧。對住，所以咧千祈唔好咧，即係你覺得菲律賓咧即係渣咧，你就走去睇唔起人。菲律賓嗰啲政客咧，成班都好奸嘅，你諗下呢個一個佢啦，仲有阿三世祖，你估唔奸啊？嗰、個阿基洛三世，成班都咁奸㗎。 喂，但係呢啲政客唔奸咧，生存唔到㗎咯，應該 係。即係你唔好以為佢 三刀兩面乜都得先得㗎嘛。 你唔好以為佢個國家咧好似好窮咁，你就覺得佢渣。你千祈唔好以為， 其實越係第三世界嘅國家咧，啲人係越奸嘅，因為咧佢係嗰個國家咧係好多人唔講政治，即係唔講倫理，亦都唔講法治嘅，係全部都係一個好血腥嘅上台過程。 甚至佢市民都可以攞埋嚟做犧牲品噶嘛， 我絕對可以啦，咪先？所以佢哋咧嗰個政治手腕咧係會好即係嗰個手段會好犀利嘅， 因為有人民做盾牌啊，幫你擋。 係啊，都係嘅。喂，咁呢節咧，我哋分析呢個叫做咧呢個叫做南北韓咧，其實都差唔多啦。因為當然啦，我哋都係純粹。以呢個最近發生嘅事嚟作一個分析啫，亦都冇咩料，即係今次真係冇咩收到啲咩特別嘅堅料啦嚇。 冇咩揭露啊？ 冇咩揭露㗎啦，因為大家都睇嗰樣嘢嘛，係嘛？咁我哋嘅估計咧，就有機會就係呢個金仔咧，就係梗係呃咗習近平之後， 轉頭就去揾第二個大佬，係舐埋人哋嘅著數，跟住咧好明顯都係想脱離中共嘅懷抱，就投向呢、這個叫做投向西方世界。 講真，幾時都唔係喺中共懷抱㗎啦。不過咧，而家就表面化咗咁解嘅啫。 會唔會之前問定習近平咧，拗啲錢出嚟？喂，我想整翻幾碌導彈嚟射兩嘢喎，點知轉個頭？ 總之咧。人哋都係揾覺得美金實際嘅人民幣、嗯、啊！咁啊，呢節時間就差唔多啦，下一節再傾。